二十一，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再过200天，2022年的2月4号，北京冬奥会将会隆重举行。那么今天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会来分享一些跟体育相关的歌曲，共同为冬奥会来加油。首先这一首来自于陶喆、鹿晗，请到长城来滑雪。 陶喆老师， 我们去滑雪吧。 现在？ 对，到长城。 好啊，太棒了， 你带路。 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OK， yeah， let's go， go， go， go。 我用那方筷子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请帖，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让长城蜿蜒如雪龙，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7月31号，冬奥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2022年冬奥运动会主办城市是北京。在这一年音乐合集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及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优秀音乐作品合集发表。刚刚听到的便是陈道斌作词、李凯筹作曲、陶喆、鹿晗共同演唱的《请到长城来滑雪》。而下面我们听到的同样是收录在这样一张合集当中，由王品九作词、马上又作曲、程石磊、马上又、袁娅维、李佳共同带来这样一首《重逢》。 夏日背影告别，恋恋不舍那种热爱。 此生间藏了一身情结，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浪漫的像世界下一场雪，从花园来如此真切， 春雨时空重逢笑 纯洁冰雪倒映蔚蓝天空，侥幸从天是你给我太多感动，在中国节拍中一起放松，不到长城飞好汉忘情的舞动，世界有爱伸出双手连接成彩虹，冰天雪地画一颗心跃然懵懂，五颜六色的梦将天地相融，从朝阳到星光灿烂穿越一个冬。 I'll give you my love forever love，世界是那么的不同， 有那么的相同。比你有梦 forever love I will understand 交心同天是心和心共鸣的欢乐每次约会耐不住自告奋勇，侥幸冬天只手牵手的暖风，生命留痕闪耀雪夜冰封，身影雕刻成一列列蜜雪的颂，世界有爱心中从来会有寒冬，雪花纷飞是天地间爱的播种，每个梦迎面走来冰消雪融，大好河山荡漾你我的笑容。 Oh give me my love forever love You will understand世界是那么的不同，有那么的相同。In me your love, forever love, I will understand。交心同天是心和心。 成龙所演唱的《叫醒冬天》由王品九作词，赵嘉玲作曲。北京冬奥会将会在2022年2月4日举行，这一天正是立春。我们的北京冬奥会不仅会叫醒冬天，更会迎接春天。每一次的体育盛会都会让大家更加关心和喜爱，而全民健身运动也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其实在我们歌坛也会有很多的运动健将，比方说下面这一位通过快乐男生被大家所熟知的王博文，从6岁开始接受了乒乓球训练，也曾经被国家队选中参加集训，而且他本人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在去年他推出了专辑叫做《我可否将人生比作一场竞技》，我们就来听王博文所演唱的这一首 You are my everything。 我愿意每天都在你身边陪你宠着你，海边的脚印在诉说着我们的爱情，我只需要你爱爱爱爱，在你身边爱爱爱，可不可以爱爱爱爱，永远都不放弃 Cause you are my 身衣装，望着百度娟开放，和暖地照耀你，拿鲜花给你，分享温柔遍地。如果你想种花，阳光很差，自备烈日高高挂，微笑着照耀你，像温室蒸汽，心花都能给你。黑暗不见光，满天星光，就在夜幕走一趟，能闭着眼望你，烟花光空气，天天都能给你唱美。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花香般薄地，我跟你这么调皮，又偏快乐原地。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拥有无限美，给你我最佳天气，谁也没法相比，如何明媚温馨充满地。我每天亲你，而年华似鲜花最美。黄昏布谷远飞，如纸飞机，日落大道中嬉戏，玫瑰在抱着你，暮色轻抚你，分享单纯趣味，连一秒都记起，如果一起落魄亦是好天气，忘记是我或你，什么都不理，爱到洋溢香气。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花香般薄地，我跟你这么调皮，又偏快乐原地。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拥有无限美，给你我最佳天气，谁也没法相比，如何明媚温馨充满地。我每天亲你，而年华似鲜花最美。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花香般薄地，我跟你这么调皮，又偏快乐原地。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拥有无限美，给你我最佳天气，谁也没法相比，如何明媚温馨充满地。我每天亲你，而年华似鲜花最美。 为什么世界这个花园未及你花香般薄地， 如天天一起，再种什么都美。 为什么世界？ 这是2001年方力申出道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快乐园地》。而说到方力申在做歌手之前是一位游泳运动员。 他不仅曾经获得青少年杰出运动员的称号，而就在出道前一年还代表香港地区参加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游泳项目。当然，方力申不是唯一一位登上奥运赛场的华语歌手，还有萧煌奇。他在盲校4年级的时候学习柔道，之后多次参加了国际柔道比赛，当中包括在1990年北京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铜牌，1996年在亚特兰大残奥会上第7名的成绩。在我们通过歌声熟悉萧煌奇之前，没准儿在电视上还看过他的比赛。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萧煌奇所演唱的《城市的光》。 城市的光照亮希望，照亮幸福在的地方，要让黑暗终于得到释放。就算逆光，也要收集更多正面能量，要让感动随时余波荡漾。当爱一点点累积有了重量，我一天天找到清楚方向，心一遍遍开朗，变得不彷徨，不一样。城市的光照亮着模糊的脸庞，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走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让城市的光飞腾着

这首歌曲用京味十足的歌谣热情地向全世界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而在13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向所有奥运健儿发出邀请，北京欢迎你。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北京将会成为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亚洲运动会三项国际赛事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况历历在目，也让我们对明年的冬奥会充满了期待。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2007年8月8号在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由群星所带来的这样一首We are ready， 我们准备好了。 一年一年的等待，我们看见未来， 已经有汗水来灌溉五种色彩。 一天一天的等待， 心情更加澎湃， 创造最大的舞台， 最豪迈的时代。 这片土地已经准备好， 打开梦想起飞的跑道， 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 We are ready，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We are ready，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 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 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 这刻终于到来， 满天灿烂的烟花 在骄傲地盛开， 这个民族已经准备好， 带着笑容来向你问好， 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 it falls all around your feet. 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合作的《拥抱爱的梦想》，将世界上最优美的跨界男高音和中国优质唱功代表流行女歌手的美妙声音融合在一起。而在北京奥运歌曲当中，这样世界性的汇集中外音乐家的合作也是层出不穷。那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意大利作曲家乔吉奥·莫洛德尔和中国音乐家孔祥东共同作曲，迈克尔·昆茨作词，孙楠、李玟共同演唱的 Forever Friends。 The bitter defeat and the sweet success. You wanted all and you set off with nothing less. You've tried harder than the rest. You've become one of the best. This is the time you'll remember for all your life. Forever friends in harmony as the whole world joins to see days of unity and peace forever through the years. We'll hear the cheers, joy and laughter everywhere. We're together here to share. The faces you've never seen, people from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you've never been, and you feel it in your heart. We spend too much time apart. Oh, this is the time when all dreams of men come alive. Forever friends in harmony as the whole world joins and sees days of unity and peace forever through the years. We'll hear the cheers, joy and 周杰伦这首《千山万水》，听到这些回响在耳边的经典旋律，就像是又回到了承载中国人百年奥运梦想的难忘岁月当中，也让我们对200天之后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而下面这支曲目是由刘欢、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用中国人特有的内敛含蓄的方式唱出了奥运会的精髓，只用了42个汉字和33个英文单词，就囊括了团结和友谊的主题。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手早已经不动，因为有你就足够。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 一刻怦然心动， 一瞬间长你就。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本周新歌一号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飞儿乐团这首《爱在蔓延时》。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本周新歌二号是来自毛不易的《海上日记》，这首歌是《用鸟指南》专辑当中比较大部头的一首作品，有着弦乐和电声搭配的乐队编制，也有着人生和漂泊的大主题。而在毛不易的温暖声音当中，这首歌也是献给那些带着梦想起航的人们。 和寂寞无关，晚风轻拂过船帆，不合时宜的浪漫，应该不需要陪伴，爱哦停留在桅杆，而我还不能哭了惨白，解释遗憾，然后变得乐观。也曾流泪，然后擦干，不是为了能够到达彼岸。那是我离开港口，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 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我错过的一生，在暮色中。 抱着你痛哭撕咬燃烧，嫉妒喊你祷告，我计划今晚扼杀同类，享受被审判前与你相拥的纯粹，可后来我们各自奔波，收获你也很爱他，我想没出现过的人被忘了，都说我过得很好，也已经爱上某个他，你送我的卡片，我都还留着。 接受我的无理取闹，我们一起戴上手铐，囚禁彼此逃牢，我躲开最坚硬的矛，锋利的刀，大步迈向你的拥抱，等着你，我等着你，我们各自奔波，重新收获，你也很爱他，我想没出现过的人被忘了，都说我过得很好，也已经爱上某个他，你送我的卡片， 本周新歌三号廖俊涛这样一首石凤里的情书。 在我们的告别信正式上榜之后，廖俊涛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这首《石缝里的情书》作为新歌三号进入到了推荐行列。这首歌前后历经了7年时间创作，7年之前有了副歌的部分，之后是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石缝里的情书》也是用音乐来填满时间的缝隙。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新歌四号是来自于小鬼王林凯，最近的几首歌可以说是逐渐的摇滚化，从饶舌说唱转变出了另外一种年轻人喜爱、更加张力炸裂的音乐风格。本周新歌四号这首 Shining in the Dark， Emma Core 情绪硬核的强劲曲风就像是一缕强光撕开了黑暗。 Shining in the Dark， 你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睁开你的伤口，无法回头，也是难以承受的希望着你的 But we don't have 认输的借口，又何必总是有心重重。 悄悄地贴近你，感受了你的气息，你看 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珍惜你只是无法抗拒 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oh. 在去年个人首专《天气晴》是一张多元曲风的流行专辑，而在今年他的全新专辑正式开案，将会有更多新的尝试。本周新歌五号，刚才这首《影》作为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融合了 House 和 Reggae 的新鲜曲风，以强烈的律动感来挑战之前旋律情歌为主的舒适区。而下面我们听到的本周的新歌六号是拉拉徐佳莹为电视剧《不说再见》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最远的远方》。徐佳莹的柔美声线为歌曲呈现除了一个异常温暖而美好的空间，也将跌宕起伏的剧情延伸成了遥远而美好的意象，满天繁星深邃晶莹，这首最远的远方。 你光中你模糊我的轮廓，伸出手想拥抱就穿透，也许这是幻影，是美梦，只等你察觉后唤醒我。是否会靠近你，整个全新心亮了？是否会有个人替我对你说？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寂寞的哀伤，

还是回头，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了，可再刮风的浪也别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仍非营造你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分享本周的推荐新歌。那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伯伦的这样一首 OST 单曲，这是来自于谍战剧《衡山医院》的主题曲《爱若启明》。歌曲深沉中闪现的一缕轻盈，就像是电视剧当中乱局当中的一抹深情。本周新歌七号推荐。 再走一段疾风骤雨，寂寞步步为营，我们悄然靠近。横山隐起，爱在心底多少口如瓶，却闪耀眼底期盼的甜蜜。也许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藏着彼此懂的谜，不可说的缕缕时间情。如果思绪成疾，也庆幸遇见你，怕你忘记。为我点亮唤醒梦的晨曦，爱若即心，将前往曙光的风景。爱若随行，风声载着绝境，北斗汇集的长空下拥抱的身影。 本周新歌八号，这是来自波兰童话的《超光速》。在过去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这一年，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可能都设想过，若时间可以倒流回到从前，据说速度如果超过光就可以回到从前。主唱杨岳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了希望穿越时间去填补遗憾的愿望。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像《时间机器》等等歌曲，接下来波兰童话为了迎接成立20周年，将会推出新歌加精选合集，而这首经过全新制作的《超光速》也将会作为这次全新合集的主打单曲推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9号，这是来自魏大勋的《那天》。这首歌作为他的个人第一张音乐作品《指缝里的光》的主打歌推出，讲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校园爱情。 抬头看见那些照片，突然感觉有些想念，捉铅笔画上的那条3/8线，眼前浮现你的笑脸，总是出现的那些时间，隔住我想看着你的眉眼，阳光吹向窗外的那些梧桐叶，嬉笑着我因你而红的脸。啊，回不到那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出现的那些时间，隔住我想看着你的眉眼，阳光吹向窗外的那些梧桐叶，嬉笑着我因你而红的脸。到那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想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消失的昨天，教室那一边，溜走的时间，你坐在我的身边。啊，回荡在心间，你微红双眼和我说再见，说将要见面，在暑假的最后一天。 转动着，这一刻太阳 着一眨眼变了，外面的世界精彩着，谁心里还住着梦，穿越生活中的起风，看雨后的彩虹，多少的心事迷失在异乡城市的灯光，这一路上磕磕撞撞依然追随着光，就是女儿轻拍在脸上冲淡了忧伤，逐梦路上逐心 的清澈声线，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少年 E.C. 一平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秋时雨》，也是他为电影《遥远的家》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本周新歌十号推荐，听过了十首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听2021年第27期中国榜的冠军曲，这首由李健所演唱的《门》，来自于他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主打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